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元旦假期结束，市旅游委发布了3天假期的数据汇总。截止到昨天下午，北京市重点监测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21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16.8%， 营业收入7300多万元，同比增长 17.79%。重点景区里客流量普遍呈现增长的状况，其中陶然亭公园累计接待人数9.2万人次，同比增长最高。假日期间，郊区民俗游客大约44万5千多人，同比增长近20%。元旦期间，市内举办了几场富有特色的大型迎新活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昨天早上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由于是调整由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升旗之后的第一次，吸引了9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冒着寒风进入广场观看。昨天大早，不少市民就来到景山公园最高点，也是中心城区自然制高点的万春亭，迎接2018年的第一道曙光。记者昨天了解到，3天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为市民准备了25项主题迎新活动，吸引了58万游人到公园里过新年。昨天早晨，在八达岭长城举办的登高健走运动，在怀柔红螺寺举办的迎新年祈福活动，慕田峪长城举办的长城观日出活动，都热闹喜庆，秩序井然。元旦期间，公交集团日均发车14万次，累计运送乘客2297万人次，同时配合轨道交通新线开行了10条接驳线路。元旦假期结束，首都机场预计今天迎来节后旅客和航班高峰，进出港旅客28万人次，航班1680架次。全国机场方面，今天多个机场可能出现特殊天气，特殊天气可能会影响航班，请旅客及时关注往来地区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今年元旦到元宵节期间，本市将推出10多场庙会民俗活动，100多项冰雪赛事，1000多场文博演出，同时还设计推出20条团队游、20条自由行、10条自驾游冬季旅游线路产品，主题涵盖冬奥、冰雪节庆、冬季中医养生、冰雪亲子家庭等等。除了逛公园，元旦假期的电影市场也十分火爆。数据显示，3天假期，电影市场总票房收入超过12亿元，相比去年元旦的6.6亿元票房，上涨了约1倍左右。其中反映都市人爱情观的现实题材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收获票房口碑双冠，凭借接地气儿的故事受到热捧。都市爱情喜剧《前任三》在上映首日排片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上映第二天就轻松破亿，更连续3天将单日电影票房冠军收入囊中，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了4亿元。陈可辛监制、吴君如首次担任导演的《100》总票房紧随其后。此外，刘亦菲、冯绍峰主演的《二代妖精》，董子健、王俊凯主演的《解忧杂货店》则分别位列3、4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土城路3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 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来到的是周二的单元了。那不知道昨天我们第一期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有多少人看了我们一直播上面的回放和直播呢？那其实呢，在2018年的时候，除了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订阅有一个新的变化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当然还是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我们周一到周四的四个板块已经用我们居家环境当中的空间来划分他们了。那今天呢，周二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环境当中的客厅这个空间。好了，今天来到客厅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但是在2018年应该会很多次的来到节目比较固定的来陪伴大家在客厅这个空间当中聊天，是来自于野樱桃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樱桃。欢迎樱桃。 Hello， 大家好。 嗯，樱桃今天，哎呀，我没有开视频直播，还蛮可惜的，因为你真的穿得很，哎呀，这是好复古的感觉，这是不是和你们做花艺的这个整体的风格会有点像？ 对对对，有点像。 嗯，你比较我们如果把花艺，一定要分类的话，你是比较偏哪一类的？ 分类吗？我可能会偏稍微有点野的那一类， 跟名字一样是吧？ 对对对， 野樱桃。好啊，就比较野性的。那今天呢，我从樱桃的朋友圈里边摘了5张照片。有朋友问说，今天怎么是5张照片呢？就只想放5张啊，怎么了？有问题吗？某手一件，就是我们就是这么任性的一个节目啊，想放6张就放6张，想放9张就放9张，今天只想放5张，就是这样。然后呢，连云浮云将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想要听一下今天的节目。另外也有朋友在说啊，今天有直播吗？我们是每周五，好不好？这个冰素火，我们是每周五我会开视频直播，在一直播上面名称跟我们的微博是一样的。还有朋友在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花啊。这个等你下一次要送之前我再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样的花，我这个喜好也不是很固定。那今天呢，在客厅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要跟野樱桃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樱桃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看马上要到了各种节庆的时节了，那我们会免不了要走亲访友，那我们送朋友呀，送长辈呀，一些什么样的花束，第一是比较好打理，第二呢，又比较适合放在客厅这个空间当中，增加一点我们节日的气氛呢，这是今天要跟樱桃聊的关于客厅的话题。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想要来看我很任性的放的5张图片都是樱桃他自己做的一些花束啊，还有花环。 啊，对， 那个就有小动物在中间的那个花环很萌。大家想要来看图的话，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今天的樱桃自己也发了朋友圈和微博啊，都那个是酒图好吗？想要治愈一下自己的强迫症啊，这个工整一点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好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好，先要问到樱桃的是，其实对于居家环境来说，客厅这样一个空间，你觉得作为花艺设计师，你比较倾向于给它设计一个多大的花束？我们先用大小来区分一下它。 那得看你客厅多大 有多大了，准备摆在哪儿？但是它肯定是区别于我们平时，比如说男女朋友之间送的啊，简单一点，纪念日啊，或者是怎么样用来拍照，拿在手里好看的那种花束，会稍稍的有一些区别吧。 对，客厅可能会更适合放一个花艺作品，它可能是更适合有花器的。一般来说，我们的花束的话就是捧到手里的，它是没有花器的。然后客厅适合搭配一个花器。 这个，但是送的时候也会连带着有一个器皿吗？ 都可以啊。其中一种方式的话，你就可以送的时候呢，下面是连带一个器皿的；另外一个方式的就是先要看他们家有没有器皿，对， 先提前问一下啊。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们对好朋友的家庭的环境是否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樱桃要离你的话筒稍微近一点啊，拖到你面前。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好，你看新月是风吟就说了，樱桃同学，我们家是地中海风格， 地中海风格 啊，以蓝白为主的这样一个客厅的风格，求设计花束。好，我们那就以他的这个提问，蓝白，而且我觉得地中海风格近几年大家还比较喜欢用，因为蓝白风会比较的简洁明快， 对，干净，对 啊。那像这样的客厅，你也得说，我们就以一个普通客厅的大小好不好？正常的，比方说正常两居室、三居室的这样一个客厅的大小，你会比较建议什么样的花束？然后大概会有多大？ 大小的话，我觉得 啊，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啊，没有花器 啊，没有花器， 没有花器， 没有花器， 没有花器，你是给你所有的朋友看的吗？下一次到我们家麻烦拿一个有花器的花束来。 如果是你朋友送给你的话，可以送一个花篮，这样的话花篮直接就可以放到你家里面了。 真的， 然后又是盛开的感觉，可以直接加水，对，然后花枯萎之后你还可以继续用这个篮子去买菜。 我们在地中海的这个风格的客厅当中啊，想今天吃什么呢？餐厅也是地中海风的。花篮这个感觉很好啊。 对， 但是花篮有一个问题，浇水那水不漏出来吗？ 不会，因为你要是用花篮来做的话，底下我们都会做防水处理，可以直接去加水。 就是现在的，尤其是像各种各样的花艺工作室啊，比如说像樱桃做的这样，我们是会考虑到大家 一定会考虑到 的，要直接浇水能不能行，花篮会做一个防水的处理，但是它从外面看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编织感的， 对，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那花篮的颜色呢，你会建议？ 花篮的颜色肯定就是，我个人是喜欢它本身的，如果它是竹子的话就是那种纯竹色，木的话就是木色吧，原色会比较好看。可能花器的话它还是为了突出这个花艺的作品吧。如果是作品的颜色的话，其实如果有花器的情况下，在一个蓝白色的一个客厅的话，我的建议是用那种明黄色。就是有点点亮的感觉。对，这是一个选择， 就是花束当中明黄色更多一些， 对对对， 主色调的感觉， 对对，然后也可以加一些绿叶。如果你不想说这个花那么的显的话，你希望它融入到你的环境里面，其实也可以，你就用蓝色的花其实也很好。而且蓝色的话其实很少嘛，你要用的话，我是推荐就买一束飞燕，叫飞燕草，可以查一下。 飞燕草 很漂亮，因为它很长，大概有一米左右，就有几只插到那个花瓶里面，放在家里面就很好。对， 飞燕草啊，推荐给这个以 蓝白为主色调的地中海风格的客厅。 对对对， 哇，这个我觉得大小花束的大小可以依据你客厅的大小你自己喜欢啊，你希望它在客厅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被大家关注还是只是点缀，那这个大小又会有一些考量。 对对对， 但是这个颜色包括品种已经给了你建议咯，满不满意？而且还可以让朋友送你一个花篮做花器。 而且飞燕草的话它的时间很长，可以在客厅放很长时间。 嗯， 对， 好啊，这个花篮的建议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是这个花篮如果我们后续没有太多买菜的这个需求的话，它 也 是可以真的当 收纳，可以做收纳也可以，然后也可以就搭配在家里面也会蛮好看的，放一些小松果呀，然后你干掉的花可以扎一小捆，然后就随意的放在篮子里面，搭一块野餐布，也蛮浪漫的。 对对对，哎，我们瞬间又把这个客厅的里面的花束的花器可以挪到餐厅来用，有没有？就是 可能有的人家客厅和饭厅是一 对连通的嘛，然后就可以这个花扔掉了之后呢，再搭一个像你说的野餐布，这个方格啊，或者是这种条纹的，然后里面真的就可以放上一些餐包在里面，有没有？就这个很田园风的感觉。所以刚才说到花篮，以花篮来做花器，承载一个我们逢年过节送给好朋友的，这个是你会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 对，尤其是送给长辈，可能很多长辈他没有花器，或者是没有刚好适合你这个花艺作品的花器，那就送一个花篮。而且花篮一般会插得很茂盛，就是很丰满的感觉，然后会让人一眼就觉得很欢心 啊，很喜庆，这种感觉一定要有。而且大家你看，我们以前写作文的时候我们用花团锦簇是不是来形容说这个繁盛繁茂的感觉，那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会希望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比较热闹，比较热情， 很有生机。 对对对， 啊，生机勃勃啊！我们家的客厅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客厅，然后朋友拿来了这样一束花篮，然后里面又很丰富的，不管是颜色还是它整个的数量上面啊，都会是很丰富很紧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北京软装设计师问的这个珠宝店的问题啊，其实我不是很想在节目当中回答你，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叫乐享生活，在2018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我们以居家环境为主了，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工作环境，是你的工作环境的话呢，可能我只能让樱桃下了节目来回复他了。 可以可以。 对，因为他是想知道在店面当中用什么样的花比较有冲击力啊，让他私下在微博上面回复你，好不好？大家如果对于家居环境当中的客厅，这个部分的花艺有什么想要问到樱桃的，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还有魔手一剑，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很不想回答你，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说好了四个空间是不同的时间段，你问的厨房的这个空间在周四好不好？但是考虑到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还是让樱桃回答一下你。他说花和羽毛的搭配感觉很新奇，想要请你聊一聊这个部分。 花和羽毛吗？其实就是觉得羽毛也是、 这个、 对，觉得羽毛是很柔软的东西，就是花也是很柔软的东西，羽毛它也是是从动物身上来的，然后又是植物，就是这样一种结合。其实花我觉得它不一定非要只和植物搭在一起，对，它可以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只要能搭在一起就可以。羽毛呢它很轻盈，可能你说的是我做的那个有一把伞，然后伞上因为沾了那个羽毛的话，你转起来的时候它就那个很柔很飘的感觉，再加上鲜花的感觉，就觉得很唯美。对，所以做了这样的。 转起来啊，他应该说的是我们第一张图片 啊。对对对，这是一把伞。 哦，这是一把伞。 对， 哦，天哪，你拍局部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出来耶。哦，它是一把伞。那 他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他做了一个伞的造型，但他其实不具备本身伞的这样一个功能。 哦，这是给一个新娘做的。 哦， 对，他结婚当天迎宾的时候，他就撑着这个羽毛和花的伞在那里迎宾，然后拍照的时候还可以当小副。他可以不用收腹、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哎，这个感觉很欧洲花园的感觉，是比较欧式那种感觉吗？ 嗯，对， 宫廷范儿， 对，有一点、 有一点点宫廷范儿，而且关键是这个可以不用收腹这个事情， 他可以稍微放松一口气。 对，准新娘们都非常懂啊，当做过新娘的人也很懂。好，同时呢，他还问了一下，要在厨房里面放置什么样的花儿，可以让不爱做饭的女生爱上做饭。 嗯， 我觉得很难吧。我作为一个不爱做饭的女生，告诉你放什么花儿我都不爱做。而再说了，厨房里面干嘛要放花儿？你的油烟味儿会完全盖掉啊，让这个花儿永远都是油烟味道。 对，你可以在餐桌上放。 对，我个人也是比较建议在餐桌上面。餐桌呢，这个我们之后会有机会在周四的餐厨这个板块这个空间里面再请樱桃包括我们另外一位花艺师来跟我们讲，因为我觉得在餐桌上面的花真的会比较有讲究。 对对对， 因为它味道不能太浓嘛，对不对？会抢了饭菜的香味儿，所以这个要摘出来另外一个话题了，好不好？但是某手意见我告诉你，让不爱做饭的女生爱上做饭这件事儿啊，是个很长久的命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帮助你，好不好？今天呢，我们跟野樱桃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樱桃同学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周二的我们居家环境当中客厅这个板块。那马上呢年节就要到了，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应该带一束什么样的花去送给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会比较喜欢呢？那又可以在我们的客厅这个空间当中放置一段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一位听众的问题。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想要来跟我们互动，客厅当中放什么样的花更好这个话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互动的方式是微博哟，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他说我们家的客厅颜色是以白色啊，白色调为主的，之前呢摆过一些鲜花，但因为就很容易蔫了。 对， 这个很容易蔫的事儿啊，待会儿樱桃也要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可以延长一下它的花期。他说后来呢就干脆摆了一些桃花的装饰花束。装饰花束是假花的意思吗？ 可能是仿真植物吧。我猜呀，我不知道。 他说但是还是想要放一些鲜花。 对， 所以听到了节目呢就说这个想花期长一点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品种可以选择，尤其是白色调的这样一个客厅。 先说白色调，白色调当然是很百搭的了，就是你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去搭配，什么样的颜色也都可以去搭配。你想要花期长的话，既然你选择了可能那个仿真花，我猜你是希望花期非常非常长啊。对，那你可以 好几个月的那种干花。 对，你可能去适合去选择像干花一类的，可以做成干花的植物。可以选。 而且有一些真的是它变成干花之后，刚才我跟樱桃还在讨论，就是它除了颜色会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呢，其实形儿不会太走。有这些花，有这一类可以推荐给大家。 对，有这一类，像尤加利的叶子和果子就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它的味道有点特别，很多人用它来做精油。 对， 有人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但有人就不太喜欢，你可以先试一下。对，然后像南非的一些花，像帝王花呀、真甸啊这一类，也是放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就是稍微小众一点的花。 对，这几个名字可以记下来。 对， 然后去花店里面去看一看。 对，这个季节的话还是很适合买那个，你在花市的话可以问洋牡丹。 洋牡丹 对，它也叫毛梗。 我知道。那你说它的这个又叫什么，我就知道了。 它是就花期时间很长的。 哦，对，打理起来也相对容易是吗？ 相对容易吧，就换水然后剪根就好 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洋牡丹可以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大概 比较勤换水或者是打理比较得当的话可以保持、 还是要看你客厅的温度还有通不通风还有湿度都有讲究、如果不是特别热的话我觉得放个两周以上是可以的 那这个适合它花期比较长那真的算比较长的了 对 白色调真的我也觉得白色调的客厅是一个很百搭的客厅 对对 就看你最近这一段时间 喜欢什么你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什么样的心情啊像我们说的如果说可能快过年了想要一些喜悦的气氛的时候你可以这个色彩浓烈一些激情一点好刚才这几个花记住了吗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啊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我们节目的名称啊可以全年的听到回放你就找这个时间段10:25的样子就可以听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是都是特别有才就是刚才那位不是想问说放什么花让不爱做饭的女生爱上做饭吗然后妍妍就回复他说西兰花可能会比较合适菜花是吗绿色的菜花好这个呢还有朋友说呀说你不能老想着用什么花让女生爱上做饭啊说想让女生做饭呀你不能这么干啊说你要找对那个点对呀就是你如果今天送对了一束花的话你有可能找对了他的点 对对 他可能就心情变很好去给你做饭好不好然后零下3000摄氏度说我怎么感觉最后一张图片当中这个喵喵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呢因为我觉得喵星人一直都很高冷吧 对 他情不情愿都是那个表情 对 就很高冷这是你自己养的一只猫 啊对对 啊、你看人家没有不情愿啊就是冷酷冷冰块脸这一直是这样 他们其实蛮喜欢花的 哦猫猫其实是会喜欢花的 对很喜欢 这个也可以待会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建议一下好不好就是家里面会有宠物的朋友在客厅的这个部分因为宠物也会到客厅里面来活动跑来跑去的那我们这个花要怎么打理然后呢也一方面他们也很喜欢再一个呢就是不太会被他们弄掉啊或者是这样子啊弄掉可能取决于你放的高度好了今天呢我们跟野樱桃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樱桃一起来聊在客厅这样一个居家的环境当中年节又快到了我们送给亲朋好友什么样的花束比较合适同样如果大家对于你们家的客厅里面可以像刚才那两位朋友一样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的装修的风格色调请樱桃来给你们一些建议可以放什么样的花束同时呢下半段我们也会来给到大家一些延长花期的建议上半段我觉得那个花篮真的是非常不错好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方式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广告是真的一小段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0000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道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冬日蜡烛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0000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道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您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他们敬业奉献热心公益孝老爱亲 他们的事迹感动你我 他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他们的精神温暖京城， 他们就是北京榜样。 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号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号和7号早上8:20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啊，有朋友说电乐变了还是很好听。对啊，其实我有时候啊就是忍不住要夸我自己两句，就是因为知道了，就是已经许诺大家了，我们会以年为单位来换这个电乐，所以基本上我每年是到了年中的时候，就是5月6月啊，不是那个年中，是在一年的中间，我就会开始思考，然后呢就会在各种场合，如果我听到了好听的，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节目的电乐调性比较一致的，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在一些曲子里面去选。所以这也是我在2017年的6月份就已经选好了要作为我们2018年电乐的，同样是来自于小野丽莎的一首歌。好啦，还有朋友说下个星期的今天啊，建议可以请嘉宾讲一下居家摆设物品建立信任和亲情。我想一想啊，下周好了，下周我跟下周的嘉宾说一下好不好？这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但是下周我们同样也是也是一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下周9号对不对？也是一位花艺师会在我们客厅这个板块来讲，那可以让他讲一讲建立这个信任和亲情的。好，然后呢，还有朋友也说家里面有小动物，白绿植一定要小心了。以前我爸爸养的绿植全都被狗刨了。但是立马就有听众回复他说，那是没有打吧，打一顿就消停了。你们养宠物的这些人的心情我真的很不能够理解呀，这是我一直都不太敢养宠物的原因啊。好了，刚刚加入到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的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76的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周二的板块了。从2018年开始，每个周二我们会以居家环境当中的客厅这个空间为载体，跟大家聊一聊在客厅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 们跟来自于野樱桃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樱桃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那在客厅当中啊，你们家的客厅可能是什么样的风格啊？你们亲友家的客厅是什么样的风格？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送什么样的花束比较适合在客厅来摆放呢？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同样也放出了我们的直播帖，所以大家想要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嗯，好，哎，那个我们说一下吧，就是猫猫狗狗啊，如果在家里面的话，这个一般猫猫是不是会好一点？就破坏性会小一点。 猫猫其实破坏性挺大的，猫猫脾气都很大， 都很对傲娇。 对，而且有时候他会那个白天的时候他会装得很乖，到晚上就把你的那个花瓶一巴掌打到地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地上怎么都是玻璃渣子。 所以他的这个情绪表达都在夜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可能每家猫脾气还不一样。 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建议大家那用花篮吧，这样不太会打碎。去客厅里面 选花器的时候一定要那个稍微厚重一点的、哦、然后对里面要装水满一些，这样它不容易拨到。对， 就一巴掌哎，发现没有倒。 对对对， 没有打倒啊，它可能就它会对它，其实宠物它也会对这个器皿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会，它会去试嘛，有时候它会想去蹭那个花、嗯、去拱什么的，然后如果这花器比较重的话就没事，然后水可以放多一点。 哦，就是如果你们家已经是这种比较易碎的花器了，那樱桃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水让它增加它的分量感啊，这样的话宠物它第一次没有弄倒，它可能就就是想象它就是个很固定的东西，不太会再去挑战它。那我不太清楚会有比较不太适合放在客厅当中可能对猫猫狗狗不太好的花吗？ 嗯，百合的话不太适合养猫的。 哦， 对对，猫咪不太好，尤其是不通风的房间。 嗯 嗯，对， 百合猫猫就不要，它是因为会对它的身体有伤害还是？ 嗯，这个具体的医学上的东西我也不太明白了。 嗯、 对，但是都是这么说，就说百合的话是不适合放在那个客厅 啊。好， 也不是不适合放， 就是不太适合放养猫的客厅、嗯、啊，这样子啊，就是反正总之了，如果你们家有猫猫这样的宠物的话，那可能百合就要和你们的居家环境告别了啊。想要尝试一下的话呢，还是在屋外啊，就出门的时候可以来尝试一下。嗯啊，如果你们家的客厅会是比较独特的风格，想要跟樱桃一起来聊天啊，说问问说，哎，我们家会比较适合摆放什么样的花艺的作品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互动的和看图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爱有水的老虎说，猫猫会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捣乱。哇，这 是猫的 特性。 对， 这是天性啊，这没有办法，这忍不了，它也控制不住它自己，就是特别想在背着主人的时候来捣乱。 对，那没，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无法通过一束花让它安静下来。就是你，就是这就是甜蜜的负担吧。 嗯， 是不是？就是养了猫，你就要承受它的这个个性。好了，说回到年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嗯，一般来说送长辈啊，或者是送平辈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话，你会比较建议什么类型的花束，或者是说我们从颜色品种上给大家一些建议？ 嗯。要过年的话，目前下一个节应该就是过年嘛，可能是比较适合的话，像蝴蝶兰蛮适合的。蝴蝶兰， 嗯， 还有像还推荐那个冬青也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那个进口的那个冬青，它是花期非常长，然后非常喜庆。对，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冬青。 冬青啊， 对， 这个而且进口的冬青也会， 嗯，对，它是单枝很长，然后摆到家里面特别有气氛。 嗯， 对，嗯，过年的话，水仙也还蛮适合的。 水仙总给我一种不太好养活的感觉。 啊，还蛮好养的呀。 还蛮好养的吗？嗯，好吧，我就是有点不太敢尝试。 水仙适合自己养，因为要送人的话，它可能在路途上风吹啊，它比较娇柔。 嗯， 对 对，就是感觉 有一个风吹草动，它就 对， 但是它比较适合在客厅的这个环境当中， 蛮适合的。对，它会给你比较温柔和恬静的感觉，会让你就是安静下来。 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到了年节喜欢花团锦簇一点感觉的那个风格又不太一样了。如果送水仙的话， 对，你可以送蝴蝶兰，我觉得是很适合的，然后花期时间也很长。 还有朋友说觉得在客厅的位置可以摆昙花，但是它只一线呢、他说特别是晚间看着白色的花瓣慢慢的展开，那种美啊，真的是，尤其是月光打在花朵上的那种光速，你是说它展开的时候月光的那个光速吗？就是没有体验过的根本就不知道，美中不足的是到了早上花瓣就蔫儿了。 对，昙花一现、 对啊，但是这个你也不能一直都在夜间活动在客厅啊。对，因为你其实有白天的时候需要在客厅这个空间活动嘛。我觉得是看个人喜好吧，如果你实在是很喜欢昙花，我也就对，就不太好。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会不会做饭这个事儿啊，新月是风吟给了某手一件一些建议，你可以看一看啊，我觉得他这个建议还比较好，他也回复给你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听说花艺工作室的女老板都很漂亮。对，就是樱桃在她自己的微博上面啊，大家也可以，因为她艾特我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在搜艾特我的这个微博的时候可以看到她的微博，然后我也给她点赞了啊，在我点赞的微博里面也会看到啊，在她的酒图里面，她自己有出镜哦，侧面，然后这算是半侧，反正各种角度都有了，你们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好，然后还有朋友说，对，其实就是因为猫猫会就是不在家的时候捣乱，这是不想养猫的原因。这个就跟你喜欢什么花儿一样吧，我觉得完全看个人的一个爱好。所以樱桃为养猫人说两句。 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它捣乱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你如果真的喜欢它，这个太不是事儿了，我觉得。我因为我是一个猫奴 啊，就是特别喜欢。 对， 那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嘛，那总会有一些缺点，那如果你喜欢啊，那怎么办呢？那缺点也都可以包容的，可以忍。好了，说回到我们在年节的时候可以送走亲访友的时候要带去的这个花束。刚才我们有给这个地中海风格的客厅来建议的是可以送一个花篮。那其实其他风格的客厅的话，我们这个花器的选择有什么建议吗？ 花器的选择要平时居家用的花还是选一些比较百搭的，然后口径稍微宽一些的。对，口径大概在20公分左右。然后呢高呢大概在30公分左右，我觉得这样的花器是比较百搭的。对， 直径20厘米啊，然后高30厘米这样子。 对，一般我们收到的花束的话差不多会跟这个花器很合适，如果自己去买一些花材的话，这样的花器高高低低也都可以用。 比较百搭的花器。一方面是你如果是带着花器送朋友的话，也需要考虑到他以后还要在别的花束放在这个花器当中。 也可以买一些很小的花器，其实或者是你家里面有一些小的玻璃瓶子，然后可以摆一排，每一个花器里面插一朵花也蛮可爱的。对，一个小瓶子，就是生活中不一定非要去买一个花器，也许家里面有适合的小瓶子，可以不用人好看的酒瓶什么的。 好看的酒瓶。而且我之前就是大家就经常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是奶茶控啊，就我之前去过一家奶茶店，后来我也经常买他们家的外卖啊，就是他就是每一个这个手作啊手摇奶茶，他都会放在一个就是细长的那个玻璃的透明的这个器皿当中啊。当然他也是说如果你不太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回收啊，比方说你攒齐多少个之后可以去找他兑换，因为我觉得这样也还比较好，因为你也不需要那么多了，你可能留一两个就可以了。这个就特别适合插两三支。 对，你可以摆一排，然后每一个 摆一盘，每一个里面放两三只高高低低的。嗯，也许不一定去买花，你就在楼下摘几片叶子。 然后小区物业说 捡几片叶子 不要采啊，对对对，捡几片这个是 OK 的，而且还可以捡几朵花儿。我们在小区就是经常有到春天的时候啊，风起啊会打落这种， 对，然后放到里面给它剪一下根，放到里面加上清水。 哎，这个给了我一个想法，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它回收的话会让你攒八个吗？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攒七个，上面写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然后摆一排在客厅当中。其实我们想象一下，也是不一定一定是大的花束，对不对？ 嗯，对，它是一个氛围，哪怕你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一朵花，我觉得它也会改变你的心情。 哎，这个很棒。好，然后有朋友说这水仙是怕热，对不对？ 水仙不要太热了，如果冷一点的话，它会放的时间更长一点。 对，然后他说这个可以放在屋外，偶尔放在屋外冻一下。冻一下 要看屋外的温度了。 对呀，这水仙这个我们不太，我觉得它脆弱也是不是就是这个温度或者什么样，我们要稍微的把控它一下。 其实对于所有的花材都是，如果温度特别高的话，它就会开得非常的快，然后也意味着它会败得非常快， 新陈代谢非常快。因为温度的原 因，其实一般来说对于花来说1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哦， 对，其实有一个小办法，如果你的花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你可以白天放在那个就是客厅里面，晚上呢也可以把它放在阳台，如果不太热的话，一般阳台会凉一些嘛，放在阳台去。 哦，这个也是给到大家，就是如果说年节的时候你收到了亲朋好友送的花，可以用这个方式， 对 啊，白天聚会的时候把它摆出来，放在客厅， 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放在阳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说我们到了年节可能走亲访友送给大家的这种，像刚才你说的有个花篮，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我们不需要再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花器当中去了，但是多数呢可能还是送的花束，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要从它是一个花束扎的一束的状态，把它转移到这个器皿当中，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打理上面的建议给到大家？ 这个取决于你收到什么样的花束，有一些花束呢它是完全打理好了，你回去的话包括它的心你直接放花瓶就可以，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所以你回去解开之后呢，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的杂叶去掉，就是花朵下面的杂叶都去掉，把它剪干净，对，因为如果这个叶子不去掉的话，你放到水瓶里很快这个叶子会腐烂，会影响水质，这个时候你的花就会喝了不干净的水，它可能会生病。对，所以要把下面的杂叶都去掉，去掉之后呢把它的根斜剪之后然后放到水里去，对，有可能的话最好放一点营养液。 放一点营养液，营养液其实也是就是可以延长它的花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营养液也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它现在很垂头，你希望它能够挺一点，有这样的营养液，然后也有延长它花期的营养液。对， 好，这个是给大家的建议。收到了花束之后呢，你想不想摆在客厅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要把它转移到这个器皿当中去，一定要把下面的杂叶给去掉， 然后剪根。 对，我记得以前我会就是，哎呀，生活还没有现在这么忙的时候，我真的也是一个很精致的女孩儿。我会去花市自己去买一束，比方说香槟玫瑰这样子。那我记得当时的这个花市上面的，因为人很多嘛，那他就会问你说你是回家马上要插瓶吗？要不要我帮你处理那个叶子？就是他会用他那个很专业的那个哗哗哗，你知道吗？就刮掉了。然后我就我就觉得这很方便，然后我觉得也很贴心。就是我回去一片一片的弄，真的是很麻烦。 其实他那个刮的东西是稍微快一点，但是其实我是建议能够自己去处理，因为它那个夹的话一般他们会用铁的那个夹的，这样刮下来的时候会把那个花的茎的表皮给刮坏，这个时候呢花其实它的存活时间就会减少。对，你自己剪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稍微享受一下这个时间。 对， 然后也有那种偏软一点的那种打刺的，对，像花瓣一样 在淘宝上可以买到。 哦，这个我们搜关键词就是 这个搜什么关键词？我还 去花刺 啊、哦，对对对，试试去花刺， 去杂叶之类 的，对，然后它像一个花瓣一样很软， 嗯， 对，用那个是不错的。 嗯，你看在客厅的这个花艺的选择当中，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是很多的， 嗯， 但是比较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收到了好看的花束，是一定要费这个心去打理一下它，把它转移一下， 嗯， 不然你就在花束里面，还是真的没有办法保存很久 啊。对，因为它没有水啊， 嗯， 对，它花需要喝水。 对，刚才那个花篮说可以自己浇点水，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但是花篮的那个水，我突然又想到，它和花瓶的那个，我们说可能已经成了三分之一的这个， 嗯、 又不一样了，是吗？你说花篮的那个， 对，花篮的话 还是只是浇水的感觉， 浇水浇一点水就好，你就每天浇一点水，嗯、因为花篮里面是那个花泥， 嗯， 你就用一个手，比如说你用你的左手在。下面试探一下摸一下，然后右手来浇水，不要让它完全溢出来就好。 哦、 嗯、 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啊，试探一下啊，我这个给花泥补充的水分够不够。 对 啊，如果太多了它肯定是满泽溢的一个状态。嗯，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跟樱桃聊到这里了。大家记住了，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每一个周二，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客厅这个空间，以客厅为载体，跟大家来分享各种各样跟客厅相关的生活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留言啊。樱桃在他打理花束的间隙可以来回答一下大家的 问 题。那以后呢，樱桃也会很长的在我们客厅的这个环境当中，当然了，因为刚才有朋友想在餐厨那个环境当中遇到你啊，我考量一下好不好？周四也可以请樱桃来。好，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那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居家环境当中的卧室这个空间啦。明天上午再见喽。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的活动，不知道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呢是打来电话来询问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呢是75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是18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呢还送两箱，算起来一瓶是100块钱啊。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啊，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问你们是真的办活动吗？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七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呢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啊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呢是一直在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活动不真实。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一瓶才100块钱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啊，否则呢我们也不会说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才100块钱，你说这搁谁不抢呀，对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啊。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呦，